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记者，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中东地区的战火硝烟，看到了一个国家繁华与残败的两面。从他的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更能知道什么才是最可贵的。 是，你知道黎巴嫩吧？ 知道啊，这个国家应该是在中东吧？ 对，中东地区，西边就是地中海，南边挨着以色列，北边跟东边跟叙利亚接着。 嗯，我想我大概知道它的位置了。 我啊，在那个地方待过8个月。 哦，去工作啊？ 对，我曾经是中国派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里的新闻官。 哎，这个工作听起来很有意思啊，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吗？ 对，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吧，联合国在黎巴嫩的维和行动差不多有30年了，咱们中国也从2006年就派部队参与进来。到了我去的那会儿啊，那已经是第5批了。 哦，还真是不太清楚。 嗯，其实出发之前我还挺兴奋的，毕竟是代表祖国出去的嘛，而且又是去战地。你知道，我们这些军人都很渴望在战场上有所作为，所以代表祖国去维护一方的和平，我觉得特光荣。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去之前呢，我听从那里回来的老兵跟我讲，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里一直流行一句话，叫做在黎巴嫩所有的和平都是假象，只有战争是永恒的。一开始啊，我还没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等真到了那里才发现他说的太对了。 这意思就是说当地的战乱很严重吧？ 对，你想啊，联合国连续往那儿派维和部队都30年了，到今天都没中断，可见那个地方有多不太平了。 哎， 最早派维和部队过去是因为黎巴嫩在打内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好容易内战停了，可消停了没10年，他们和旁边的以色列又打起来了。这还不算，在黎巴嫩国内不同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势力互相之间还不团结，谁也不服谁，简直是乱成一锅粥了。其实啊，去之前呢也从新闻里了解过那边的情况，可是等飞机真一落地的时候，那感觉还真是不一样。 怎么说呢？ 下飞机之前我们接到通知，必须要把防弹背心和头盔统统戴好。等我们走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场周围是一群黑人士兵在执勤，我估计他们可能是加纳人，一个个的荷枪实弹，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照你这么一说啊，我能想象当时的紧张气氛。 这还只是个开始， 等到我们上车离开机场以后，发现外面的气氛更紧张 啊。 那个时候是凌晨，天气阴冷阴冷的，车子一路开过来，我看见城里的街道墙上到处都是弹痕，道路两边呢挂着各种政治派别的旗子和领导人画像，那个景象啊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几乎一样。我不是新闻官嘛， 嗯， 所以一路上我要扛着摄像机拍摄，随队的翻译一看我开始摄像，还不停地提醒我说动作别太大，周围啊保不齐就有狙击手 啊， 要是他们觉得我动作太可疑，很可能就给我来上一枪。好嘛，要是真那样我就不能坐到这儿来了。 真没想到啊，那个地方竟然这么危险啊。 嗯，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好，那会儿可真不行。刚进入驻地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从维和部队司令部发来的预警通知，像什么汽车炸弹、火箭弹袭击、武装冲突，简直是家常便饭，搞得我们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着，觉也睡不踏实。哎，有一回啊，一个战友半夜被叫起来发电报，结果他的第一反应是抓起防弹背心就往防空洞里冲。这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啊，类似的事儿都成大家的硬伤了。现在你听着像在听笑话，可是那个时候你要在现场还真笑不出来，大家的神经啊都紧张到极限了。 理解，这种心理压力确实太折磨人了。 是啊。 哎，那作为新闻官，你除了要摄像还需要做些什么？ 其实我的工作概括起来就俩字儿，观察。基本上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维和部队的工作。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吧，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地区画了一条120多公里的临时分界线，我们都管它叫蓝线。各国的维和部队啊，主要就是在蓝线附近执行任务，不同的国家承担的任务呢也各不相同。 哦，那咱们中国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个是排雷。黎巴嫩内战那会儿啊，他们在那边埋了50多万枚地雷。 什么？50多万啊？ 恐怖吧？这还没完，等到以色列和黎巴嫩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又往那边扔了上百万个集束炸弹。 集束炸弹是什么呀？ 哦，你见过放礼花吧？ 嗯， 一个礼花弹打到天上，炸开之后蹦出好多小礼花弹来，这些小弹再爆炸，我们那儿管这个叫子母弹。那么集束炸弹呢也是这样，把小炸弹拼在一起做成一个大炸弹，把这玩意儿扔下去，你想想那个威力啊。 这武器也太可怕了。 可不是嘛，关键是这玩意儿扔下去之后，经常会出现好多小炸弹没爆炸的情况，这些没爆炸的小炸弹跟地雷混在一起，搞得那边的雷区啊是相当危险。 哎， 咱们的维和部队呢就是要在这种地方进行排雷工作。 不是，这也太危险了。那你会去雷区采访吗？ 啊，那倒没有，那边是禁区，除了专业的工兵啊谁都不许进去。对了，除了排雷之外，咱们中国部队还承担了蓝线附近的医疗救援工作，所以呢我主要是随同医疗队行动，对当地百姓进行人道主义救援。 嗯，那照你这么一说，在那儿生活的老百姓肯定生活得很艰辛吧？ 是啊，比如说我们医疗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驻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的孤儿院给他们进行免费医疗服务，我呢随行采访。那是黎巴嫩政府组建的一家孤儿院，里面住的大部分是在战乱里没了爹妈的孤儿，这些孩子的平均年纪还不到7岁。那个孤儿院呢真是墙里墙外就是两个世界。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这孤儿院本身呢是一个类似教堂的建筑，里边挺古朴的，窗台上摆着老师们种的各种鲜花，屋里呢还有钢琴、小孩的画板，还有伊斯兰特色的地毯，简直啊就是一个童话世界，跟咱们国内一般的幼儿园感觉差不多。可是墙外啊铁丝网、碉堡、 机关枪，到处是残垣断壁。出了小镇走不多远就是地雷区，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了。看着孤儿院里这些孩子，我就感慨，这战争原来这么残酷，而和平呢，竟然这么脆弱。好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对这些孩子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奢侈品了。 哎呀，不过我刚才听你对这个孤儿院的描述，我能感觉到那儿的老师是很用心地看护这些孩子的。 的确如此，孤儿院的老师告诉我，只要有一分钟的和平时光，他们就愿意付出所有的爱，给孩子们创造十分的快乐。在这个孤儿院里呢，孩子们暂时避开了战乱的影响，至少啊，他们的心灵还是挺健康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年纪小，也可能是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坚强吧。我觉得这一切全都得靠这些老师们的努力。 真是这样。哎，那你们去了以后，这些孩子一定很开心吧？ 是啊，孩子们对我们非常友好，那么多清澈的大眼睛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你，哎，就那么一瞬间啊，你的心都能被融化了。我们那儿有不少的女军医和护士，他们更是抱着这些孩子抱了好长时间，都不愿意放手，连我都觉得特别感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站在满目疮痍的街上，回头看着那个孤儿院，我当时就想，这简直就是战乱中的一座童话城堡啊。外面是人间地狱，里面呢却有着动听的钢琴和一群这么单纯可爱的孩子。所以啊，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为了保护这一切，我们这些维和军人一定要坚持到底。 哎，不这么亲眼对比过，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和平有多么可贵。 是啊，在战乱地区，死亡是随时都会降临的。就在离开孤儿院不久之后呢，我就亲眼目睹了一次武装分子对维和部队的袭击。 啊？ 那是我到了黎巴嫩3个月之后，有一天接到报告，说是因为黎巴嫩当地真主党武装分子的一枚火箭弹出了故障，误伤了一辆在附近巡逻的西班牙部队的装甲车。我接到任务啊，要火速赶到出事地点进行采访。就那么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战争是真的来了。不过也容不得我多想什么了，直接穿上全套装备，扛着摄像机就出发了。这一路前面是开道车，负责屏蔽车队所到之处的所有信号源，防止呢有人用遥控的方法引爆路边的炸弹。负责警卫的战士啊，这枪的保险都是拉开的，子弹也都上了膛。 好家伙，剑拔弩张啊， 那个感觉真是让人紧张到喘不过气啊。这一路左边是以色列布置在边境线上的碉堡，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我看见碉堡里的重机枪枪口始终就瞄着我们这支车队。前面不远呢，就是那辆被炸毁的西班牙装甲车，车上有两个士兵，一个已经被火箭弹炸得血肉模糊了，另一个倒在路边，不知道是被哪边的狙击手打死了。右边是十几个真主党的武装分子，他们手里端着各种家伙，举着旗子，正在大声喊话。我们这支车队就这么直接暴露在互相敌对的两拨人中间了。 这种情况也太危险了吧。 没办法，如果我们不去处理，事情会闹得更大。当时联合国的调停人员还有黎巴嫩政府军的人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来回穿插，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两边，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至于我们的人，个个都把手放在枪上，可是由于我害怕刺激两边做出什么过激行为，我们又必须把枪口冲下。就连我自己也是这样，当时啊，我这个右手举着摄像机不停地拍摄，左手呢握着手枪，手指头一直扣在扳机上。这真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场景，我居然同时用摄像机和手枪冲着采访对象。什么记者会这么干呢？那种感觉 真是没法形容。 我想我能理解。那最后事情和平解决了吗？ 还好，两边还算克制，没有真的打起来。可是等我们返回营地的时候，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特别大的声音。那个声音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比炸雷大了几万倍吧。 啊，爆炸声吗？什么声音啊？ 不是，我听别人说啊，那是以色列的战斗机在超低空俯冲，目的呢是警告真主党的武装分子。那个声音震得我的耳朵都快聋了。不过看了看车窗外，当地人依然在特别冷静地干着各自的事，好像啊他们早就麻木了。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麻木，他们才能坚持活下去吧。 嗯，你说的也对。对了，在黎巴嫩的时候我们还进行了一次航拍，那一回啊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哦， 有一回呢，几个国家的维和部队联合提出申请，希望对黎巴嫩进行一段航拍。联合国总部批准之后，又通告了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局。然后在一天下午我们就上了直升机。来了这么久，我第一次从高空俯瞰这个国家。我看见山野上遍布着古老的石头房子，它们好像是从100多年前的奥斯曼帝国时代留下的。房子虽然很破旧，可是带着特别浓厚的沧桑感。这个场景啊，跟我们想象的也差不多。可是等飞机飞到首都贝鲁特上空的时候，我立刻就傻眼了。我觉得好像看见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你看到什么了？ 我们飞过贝鲁特的市中心，发现这里竟然有黎巴嫩政府精心打造的商业区，街道上有好多酒吧和奢侈品店，还有各种高档酒店，高楼上竟然还挂着大尺度裸露的广告牌，街上跑的车呢都是什么奔驰啊宝马，海滩上的人也都是乌泱乌泱的。我还看见港口里停着一排排的豪华游艇。你能想象吗？那边被打得残垣断壁血流成河，这边却是歌舞升平，这竟然还是同一个国家。 这真是……哎， 跟我们一起的法国记者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你要是觉得黎巴嫩是个富裕国家，那你可就错了1000遍了。 也许啊，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的脸面吧。 等我们飞到黎巴嫩南部的时候，这个国家立刻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酒店高楼什么的全没了，眼前就是狭窄的街道、肮脏的路面和破旧的楼房，到处是拥挤的难民营，这里面也分不住我们维和部队的营地，每个营地上都飘着他们各自的国旗，完全那就是个战场啊。 天堂和地狱竟然一线之隔，这真是绝佳的讽刺。 可不是吗？后来呢，我们飞到了边境线上空，看着黎巴嫩南部的城镇，乍看上去啊，这些镇子都特别安宁温暖，可是我们都明白，这片土地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布满了地雷的死亡地带，到处是地雷和没爆炸的集束炸弹。我的战友们每天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进行排雷工作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傍晚我们回到营地的时候，正好赶上当地信徒进行夜晚祈祷，远处的清真寺传来念诵经文的声音。这个声音之前我也听过，只不过那天听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的凄惨和茫然。我当时在想，即便有一波波的维和部队在这里执行任务，可是真正的和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到来呀？反正直到现在，那里也依然没有真正的和平。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你带来的故事，你稍等。